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林忆莲《飞的理由》这首歌呢，是由姚谦作词、黄韵玲作曲的歌，收录在林忆莲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虽然这首歌是当年电视连续剧《人间四月天》的主题曲，但是比起专辑的那一首《至少还有你》，风头好像显然还是不及的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老狼，一个北京人在北京，这讲述的其实是北京人眼中的北漂一族。 的生门灰色城楼，大石儿灰色路口，因为一样灰色的楼，门牌号都生了锈。麦当劳刚刚开门，肯德基还在打盹，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。北京是个站牌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。北京多么精彩，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。有一个人刚发财，有两个人在恋爱，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。有一个人刚失业，有两个人刚失恋，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。北京是个课堂，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。北京是个战场，有人拼得黯然神伤。我已经没处幻想，我失恋没处疗伤，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。过春节你们走了，说家乡话快乐吧，可没了你们，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？北京我的故乡，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。北京我的梦想，在梦里蔚蓝金黄。北京我的故乡，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。北京我的梦想，在梦里你蔚蓝金黄。 高晓松的一首作品，26岁的高晓松和40岁的高晓松就是青春无悔和万物生长的两张作品集的最大不同吧。26岁的高晓松想要去流浪，到了40岁的他呢想到了回家。所以人越成长越会有所谓的乡愁咯。那对于异地恋的朋友来说，这种乡愁会更浓郁吧。接下来这一首戴佩妮的怎样，唱的就是这样。 这里天快要黑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懂事了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。

觉是文艺气质很浓重的曲风，也会有一些轻快跳皮的旋律。而这一次跟范晓萱这样的一个有着独特的魅力色彩的音乐人，他们两个风格迥异的女子会铸造出一些不同的色彩了。刚才这首歌你喜欢吗？叫做 Can I Kiss You。 而接下来是庾澄庆和顶尖拍档带来的快乐颂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吻。